岛等你来。除了在斯利珀岛体验原住民生活，我们还约您参加童话小镇的金秋狂欢节，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，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孔秀正在姑娘屋里头转悠，姑娘回来了，他躲闪不及呀、啊，急中生智，一撩帘儿，钻床底下去了。姑娘进屋之后，坐下看看桌上摆的吃喝，皱了皱眉：“小兰呐，把那水泼了，我也不想洗了。姑娘都给您准备好了，哎，我有点乏累。”多日子不练武，冷不丁这一练呢，觉着胳膊酸腿疼的，我打算早歇着，你们都退出去吧。是，丫鬟们退出去了。姑娘放桌上点心也没吃，稍微休息了片刻，解衣就寝。那孔秀呢，就在床底下眯着。房上小昆仑方玉着急地等着。二更天都过了，周围静悄悄，一点声都没有。方玉心说，这可要做辣呀，莫非申月兰这五个贼不来了，改变了主意了，还是我摸底没摸清呢？哎，他正在想的时候，就觉着头顶上凉风掠过，他赶紧闪目观瞧，一条黑影跳进院中。还是年轻人眼尖呐，方玉一看这背影认出来了，申月兰，搅闹公馆的刺客。那四个主在哪儿他不知道。就见申月兰高抬腿轻落足来到姑娘房门这儿，用手推了推房门关着，又转到窗户这儿，单腿点地往这一跪。方玉看得清清楚楚，心说，小子， 你要打歪点子，我就伸手抓贼呀。可又不知道孔秀是怎么安排的，因此他没敢贸然动手。单说这小子一伸手把熏香盒子拿出来了，他们剑山蓬莱岛什么人都有啊，多数都是下午门的采货贼，这个申月兰也不例外。那真是好话说尽，坏事做绝。拿出熏香盒子，插到窗户纸上捅了个眼儿，用手一扣扳机，把烟儿打进去了。当然他自己事先都有解药，打完了又停了一会儿，转身行奔房门这儿，用小刀把门插户拨开，推开门迈步的进了屋了，就来到姑娘的床前。单说床下的孔秀，他太熟悉绿林人这一套了，为了防范万一起见，孔秀早把鼻子眼堵上了。他是没事儿，他觉着这个人到了近前了，孔秀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。孔秀呢用耳朵听着，觉着这个人已经到了床前了，恐怕对姑娘要下手，再不能迟误了。怎么办呢？他在床底下把两只小手伸出来了，而砰砰把申月兰的两个脚脖子给抓住了，然后往床里头一带，又哎呀，多大的能耐也架不住。因为什么呢？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申月兰光想好事了，没提防床底下还藏着一位，这下把脚脖子给他揪住，往床里的这一带，他哪站得住？哎呀，摔了个仰面朝天，孔秀滋溜在床底下钻出来，双手捧刀是分心变刺，混账无比干子，你往哪咖里跑？申月兰的绰号叫穿云摘斗，就说明这人啊在云彩里任意翱翔，能把星斗摘下来。意思是说这小子轻功相当高，别看摔倒了，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咕噜噜噜噜往旁边一滚，孔秀一刀刺空。再看申玉兰脑瓜一不愣，双脚点地，把窗户撞开了，就跳到院中。孔秀低了腰也跟着跳到院里头了，乌鸦混账无比干子，你跑不了了。申月兰一开始可吓坏了，都没卖了，但是一听这动静，这心放下了，回头一看，哦，同林的徒弟孔秀，我们俩交过手，这小子那能耐太稀松平常了，故此他稳住神了，探臂膀伸手把蜈蚣双刺拽出来，在掌中一晃，你不是孔秀吗？小子你鼻子够长的，怎么追踪到这儿来了？乌鸦混战无比干子，武能掐会算，你小子一撅屁股，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，爷爷在后头一直追着你呢，拿命来。 沈月兰火往上撞，晃掌中蜈蚣双刺，要跟孔秀交手。孔秀准知道这两下白给呀，他用眼睛往房上盯着，心说小昆仑呢，你怎么不下来呀？咱俩商量好了，你是主角，我是配角，我给你打下手行。孔秀正在着急之时，小昆仑防御一个燕子穿云式从房上跳下来，呆燕贼休得猖狂，小太爷宰他。师兄你闪退一旁，给我助威，抓他用不着您。和孔秀这高兴，把脑瓜一晃，好了，我说兄弟交给你了。沈月兰一愣，打量打量方玉，不认识。你看这小伙顶多也就20岁，长得是平头正脸，五官端正，十分英俊，手中擎着明晃晃一对特殊的兵器，叫不上名的。来者为谁？莫非你也是年羹尧的爪牙不成？小子，不认识我是谁？好嘞，小爷姓方，名叫方玉，江湖人称小昆仑。燕贼，废话少说，你接家伙吧。刚要伸手，那方丈黑影晃动，四个贼全都赶到了。穿云虎、韩林、白面郎君、韩笑、赤发鬼、边魁、风流浪子孔亮，四个人跳下来。兄弟，用不着你伸手，把他交给我们哥四个了。穿林虎、韩林一晃掌中鬼头刀，是直奔方玉。孔秀一看，他妈这小子个儿可够大的，能有30岁挂影，长得是虎背熊腰，满脸大骚皮疙瘩，稍微还有点连根胡子，二目贼光四射，是力猛刀沉呢。孔秀十分担心，在后头就喊乌鸦兄弟，这个家伙凶猛，你可留神。师兄你放心吧，他跑不了。二人一交手，也就在7八个照面。再看方玉用左手的鱼尾镰一挂，他的鬼头刀咔咔咔把刀背给挂住了。韩林双手刚要往下撤刀，方玉正手的镰就到了，没说这玩意跟镰刀差不多呀，扫上就完，刷一道寒光直奔脖项。韩林再想躲就来不及了，耳轮中就提着咕噜，人头被搂掉，抬腿把死尸蹬出去了。回过头来问孔秀，师兄您看我这两下子怎么样？哎呀不错，这能耐果然是有两下子，我呀兄弟就照这样给我接茬搂。贼一听，这样搂的天亮得搂多少啊，你们净想美事儿。第二个白面郎君含笑哇哇暴叫，晃长剑力战方玉，两人蹿蹦跳跃，也就是10几个照面，扑着一镰刀把这位脑袋给搂下半拉来。这主一合计，剩半拉脑袋活个什么劲儿，死了得了，哭丘死尸再抱。赤发鬼边魁、风流浪子孔亮两个人一看，哎呀呀， 好小子够厉害的，上，咱哥俩一块儿上。二人同时上手，夹攻方玉。这方玉啊，出生的牛犊不怕虎，抖擞精神，力战二寇，毫无惧色。把鱼尾双脸摆开时，上下翻飞，光华缭绕啊！孔秀呢，拎着小片刀在旁边给关敌。正在这时，山月兰这小子大吼了一声，晃蜈蚣双刺是加入战团。数这小子能耐了，三个人战方玉，方玉就有点招架不了了。挡前顾不了后，挡左顾不了右，跟走马灯相似。时间不大，方玉的汗淌起来。方玉心说：“师兄啊，你不对呀，你虽然我是主角，也不能光我唱啊，你这配角是干什么的？你这阵不伸手，你等到什么时候？”用眼角余光一看，孔秀在旁边咋呼呢：“师兄，我受不了了，给我打打下手。”“不要，我正运气呢，我这就上去。”他运什么气？他不敢伸手。后来一看，方玉真急了，不急了不能说这话。孔秀硬着头皮晃小片刀跳上来了：“乌鸦混账无比狗子，你们哪里走？爷爷在此！”招刀招刀招刀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二人力逼三寇。他这一伸手啊，还真有作用。起码说他能挡着一面。方玉利用这机会腾出手来，没十几个照面，啪，一连刀头把风流浪子孔亮左腿给搂折了。孔亮扑通摔倒，痛苦的无关挪移。正在这时，孔秀一看机会来了，赶紧抽空跳过去，把小片刀一晃，喊了一声：“乌鸦，你活着有多受罪！”吾成全你儿，噗这一刀，铜尽千辛，结果了孔亮的性命。那俩贼刚然一愣，方玉还过手来，一连刀头正搂到赤发鬼边魁的胳膊上，边魁一疼，钢鞭落地，转身刚要跑，孔秀抽空的窜上来：“乌鸦，你走不了的！”噗，这一刀，他肋叉子给续进去了。你看那刀短呐、啊，扎人这玩意儿好使唤。边魁惨叫一声，身子一晃悠，躺卧尘埃，是绝气身亡。现在就剩了个申月兰呢。 申月兰一瞅，那不妙。哎呀，孔秀不怎么地，他这个帮手可够厉害的。 干脆我别硬碰硬的。36计，走为上策，快跑吧。这小子虚晃一招，转身跳出圈外，低着腰上房就跑。孔秀怕他跑了，现在两天都过去了，如果他再跑了，再抓可不容易了，回去向钦差大人无法交代。因此孔秀一跺脚，飞身也上了房了，带着方玉在后的是紧追不舍。他们俩也上了房了，老张家的人也都起来了，灯球火把亮子油松，赶到后院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院里四具血淋淋的尸体， 张晋忠老爷子穿着一身衬衣，手里的拎着宝剑，赶紧扑到姑娘的房中，一看姑娘人事不省，根据经验判断是中了药了，取了无根的凉水喷在脸上，好半天姑娘张小霞这才明白过来，跟睡了一觉一样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瞅院里灯球火把，人来人往的，他爹手中拎着家伙，姑娘就问怎么了，孩儿啊，院里躺着四具尸体，想必是发生了大事，有人安心不良啊，方才正在激烈的打斗，爹爹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，女儿赶紧快起来把衣服穿好。张小霞明白了，一定有好人给帮忙，告诉爹爹你也别闲着，拎家伙在后的也追，能助咱们恩公一臂之力是最好不过了。老头点头答应，让姑娘看家，他领着十几个家人，手里拿着各种兵器，开开门就追起来了。安夜他们怎么追咱不说，单说孔秀和房在后的是紧追深越拦不舍呀，一边追一边喊，接住，前面有人呐，接住，别让他跑了，前面是采花贼，这小子可不是个好人，要不有这么句话，邪不侵正，你看这个贼再能耐大，他做贼心虚啊，夜深人静，后边俩大活人一块儿这么一喊，他也有点发毛。哎呀，沈月兰心说：“好他妈小子，咱们真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啊！看这样，我还要跑不掉呢。”但是往四围一瞅，夜沉沉，哪来的人影？谁能半夜穿衣服起来堵我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干脆我跑回剑山蓬莱岛去报信儿去吧。这下跑着跑着，冷不丁抬头一看，把他吓了一跳。十字路口这站着一个人，这人双手倒背，稳如泰山。他也看见了，追赶他的孔秀和方玉也看见了。方玉说：“师兄看见没？前头有个人，在道口那堵着呢。看来这刺客是跑不了了。无缘无看看是哪一位？”孔秀的眼特尖了，等揉揉眼睛仔细一看，可乐坏了。在路口站定，非是旁人，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。那佟林走到哪都辟邪，就往前头这么一站，孔秀乐得一蹦，蹦起六尺多高来。虎牙老师啊，对面这小子是个采花贼，还是行刺钦差的刺客，您可不能放他走了，老师把他接住。那位说来的是佟林吗？一点都不假。佟林呢，不早不晚来的正是时候，在开书的时候咱交代的清楚，年羹尧到雍亲王府借人，佟林一句话说十口了，愿意跟着年羹尧，结果雍亲王胤禛挑了理了，弄得佟林骑虎难下，没办法找了个借口，说家里还有点事儿没处理完，让徒弟保着年羹尧先起身了。